这什么味儿啊？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这孩子胡扔， 赶紧出来了。 嗯， 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五六个小英雄来， 还英雄呢、 哎。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哦，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一毛钱。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了？呵，把我舅舅鼻子没给气歪了， 是气人。 一看这几个孩子， 嗯， 小脸特别黑，全都像张飞，头发像草堆，浑身是洋灰，一个个布布愣愣，全跟那烤土豆似的，在那块儿， 怎么都凑一块儿来了？ 全是让家长给打出来的。 哼，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哎！对呀、啊，这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后怕， 说什么来着？ 哎呦，你这就算念好吧， 嗯， 这还碰上教唆犯呢。要碰上教唆犯，孩子学了坏，偷人家抢人家，你说你可怎么办呢？ 这话太对了。 要不说呢，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打， 打孩子不对， 得惯着。 哎哎，打孩子不对，惯着也不对。 谁说的？俗话说嘛，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 这都哪儿听来的、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那小宝子、 嗯、 跟姥姥我一人住在这儿，咱们从小就惯着，想吃什么咱们得给买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这不深更半夜听你喊冰棍非得要吃，你看看没有，姥姥我得给买去。 这叫溺爱。 溺爱啊、 哎、 比你们打孩子强啊。我们的孩子他不像你们的孩子钻洋灰管子呀，他不给大人丢着人现着眼，对不对、 嗯、 你看我们那孩子，哎呀，我们那孩子还不如你们这孩子呢。 他上哪儿去了？ 他钻下水道了。 海这坑脏。 小宝子你给我出来。 出来吗？ 出来。 出来。 小宝子说话了。 说什么呢？ 奶奶不给买冰棍叫不出来。 这都是溺爱的结果。 再说老太太急了， 嗯， 数了我舅舅都是你。什么时候了？我们那儿睡得香香的，门口你喊冰棍儿， 人叫孩子呢、 啊，叫孩子呢，叫孩子，你怎么叫冰棍儿啊你啊？ 这孩子 是啊，我舅舅说了， 说什么呀？ 我们那孩子叫丁棍儿， 哎，名字叫丁棍儿。 瞧你们孩子叫这缺德名字，不会改别的名字吗？ 那叫什么呀？ 改成丁狗子， 那多难听啊！ 不是，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你们老叫丁棍儿丁棍儿的，你说这，哎呦，我说小宝子你快出来。我舅舅看算了，我别跟捣这份乱了、 嗯、 我赶紧走吧。 哎，走吧。 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梆的一声。 怎么了？ 那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这乱着， 就这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蹭了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他怎么出来了？ 姥姥你快天黑，蹦爆米花的来了。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棒打与溺爱》。刚才那俩段子都用情景再现的方式给咱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子课。这教子啊，当然要科学，绝不能随心所欲。那么如果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教子无方的例子，效果又会怎样呢？在繁忙的当今社会，忙于工作的父母万一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一首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之后，咱们休息片刻，稍后的快乐之旅当中再为您一一揭晓。诸位稍后见。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亲的我的宝贝，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 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啦啦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情形，我的宝贝。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北京菜市口附近有一条胡同，叫轿子胡同。原先它的名字啊是那个轿子胡同，就是坐轿子那轿子。后来改成了教子胡同，就是教育的教，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当中啊有个凄惨的故事啊，您也许会纳闷了，我怎么突然说起这些了呢？因为有段传统相声叫教子胡同，里说的就是那个凄惨的关于教子无方的故事，由郭德纲说的那段教子胡同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了改进，最明显的就是增加了不少相关的知识，大大扩充了这段单口相声的内涵，使它更完整了。下面呢，为您送上郭德纲的《轿子胡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节选了当中的精彩的片段，请大家欣赏吧。 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七八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八点上学，八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